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再想聊聊记者圈的事儿啊，说的是王小璐记者，估计已经央视播出之后呢，他已经名满天下了。财经的记者，我们之前讲这个股灾，二次股灾的时候提到过他的名字。他呢，之前就是因为这个所谓涉嫌伙同他人编造并且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在昨天早上，王小璐现身央视，承认通过私下打听和主观判断撰写了报道，并且呢，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表示后悔，请从轻处理。其实先要告诉大家，他写了一篇什么报道，就是财经这份杂志发表了一个封面的一个大的专题文章，叫做博弈大救市。王小璐呢就写了一篇证监会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这么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相当于是这个封面大文章的一部分。 对，其实我们上期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很多成熟的国家他们在救市之后都会有一个资金的退出机制，所以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 好，先别急着咱给他定性，就是说是有这么一个文章出来了。那现在官方给他定性说什么吧，说这个是证监会的新闻发言人，他当时在7月20号的时候，当天中午，他就公开表示财经的报道不实，并且说呢，有关媒体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报道，不与监管部门核实是不负责任的。那在8月25号的时候，王小璐呢就被公安部带走了，协助调查。那在昨天早上，他对着央视镜头说了这么几句话：我通过私下打听这种不正常的渠道获得了新闻素材，然后加上自己的判断，主观判断撰写了这篇新闻报道，我不应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发表对市场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报道，不应该仅仅为了轰动效应抓住眼球这种目的给国家和股民带来这么大的损失。说实在的哈，我看了他的这些所谓的认罪吧，虽然说他也算是认了，但是句句藏刀啊，他里面其实是我觉得是有一些玄机的。你比如说后来大家就开始发挥说什么叫做私下打听啊，这种不正常的渠道， 对， 咱们做节目算不算私下打听？ 我估计咱们也算。 有的时候问问张老师，哎，张老师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个消息啊，他就跟你说一通，这个算不算咱们私下打听？因为时间长了，咱们怎么样跟咱们的信息源他都可能建立某种交情，对吧？ 对， 是吧？这算不算私下打听？然后再主观判断，咱们就把咱们获得的消息通过我们的理解，按照我们的理解和方式进行编排和呈现，这算不算主观判断？ 肯定也算呀， 也算， 也是主观判断。 其实万一哪天是吧，说在某一些敏感的时候发表了某一些的言论，说不定也得进去。 如果被抓住把柄了，那肯定啊，一样的罪啊。我们通过私下打听这种不正常的渠道获得新闻素材，再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我们说了这些话。 对，所以你看，其实咱们做的事儿都是每天正常的采编工作、采访工作、编辑工作，对吧？报道工作，我相信全天下的记者也都是这么一个流程。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以我们节目的这个口碑作为赌注，相当于是吧，我们不会瞎传，但有的时候你不可能把你的信源告诉大家，所以我只能说通过私下打听这么一个暧昧的方式。 对， 其实对吧， 其实你 可能是保护我的信源。 对对，因为很多这个信息提供者他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会给他们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想起谁来了，就是那个亚视之前不是误报了这个江泽民主席的这个死讯吗？ 对， 后来他们不是要有人负责吗？我记得当时他们那个新闻部的总监，现在前不久才刚刚当上那个香港电台台长，最后呢就被拉到立法会去要给议员们质询。很多议员就问他，你到底是听了谁的信息，你发布这么一个消息？他说，其实我前面经过种种的这个劝阻，但是没用。可是呢，你把枪对着我的脑袋，我也不会告诉你我的信息源是哪儿。 嗯， 你看，这是香港记者的做法，人家现在当了香港电台台长了，而且是政府任命的。 对，确实对记者来说有 这个义务去保证你的信息来源，他们的这些信息不被透露出去，要不然人家谁给你提供这些信息啊？以后还做不做记者？ 所以呢，这个事儿，有些蹊跷，但是呢，哈，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公安机关他们抓的人不仅仅是记者，那现在在分析嘛，你要保护信源，最可能的就是保护这个证监会的人，对吧？ 对， 因为他们可能是开了一个会，你从这个会上打听到的消息，然后发布出来，结果你可能股灾的来源就是你发布的这些信息，让股民的这个信心遭受震荡。那现在呢，我们看到，8月30号的时候，新华社他发布了一个公告。那跟王小璐一起被带走调查的，这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还包括中证监的工作人员刘淑帆。他呢，因为什么呢？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受贿这些罪，还有中信证券也有4个高管。都是同样的办法。 对，但问题是你看这个证监会的人，他这个内幕交易都是在2014年的下半年，跟我们这次15年的这个股市动荡好像时间上不吻合，然后他涉嫌伪造的这个证件什么的也是他私下用的，要去替别人买房子什么避税等等的，好像跟这个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很难把这个事儿跟他私下透露给信息他的这个指控联系起来，他通过什么途径透露了什么信息，你看你给他立的罪里都没有说这个，而且这个公安机关给王小璐定的罪，说他是这个伙同他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王小璐最后他也没认，而且王小璐你刚才说到他这个话里句句藏刀，然后他下一句就说不应该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发表对市场有重大风险影响的报道，那这句话就是说不在这个敏感的时候 其实是没问题的，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敏感的时候它为什么敏感，那这也是有关部门定的，这是一个敏感的时候， 对 吧。 那当然了，他这次所谓的认罪嘛，他本质上呢是要依法治国，对吧，这个以法律的问题来给他定性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法律好了。刑法的第181条有这么一条，说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消息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且处或者单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金。那么呢，2001年5月份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联合规定就对这一条进行过司法解释，那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一个是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30000元以上，第二个是致使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异常波动的，那还有其他的这个几条。那现在问题就在于你怎么样去证明他的这篇报道跟造成这些所谓恶劣影响是直接 相关 的是吧。那有可能说我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专业程度不严谨造成我的报道漏洞，那是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性，最后造成的结果不是我能控制的，也不是我恶意要跟人伙同蓄意去所谓的做空。 我觉得这儿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报道他是一个记者的角色出发，然后这个角色呢他不可能判断到我这个报道出来之后会对市场有多大的影响，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刚才樊素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他更多的是限制这些内幕交易的，就是有内幕消息的这些人士，他们这个业内人士，他们可能说一条消息，编造出来一条消息，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专业判断马上就能判断出来我会对市场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你把这个要求在一个记者身上，那我觉得这完全就是说以后大家只要有风险的报道你就别写了，写了之后出点什么事儿你自己判断不出来，但是责任你得担呢。 而且这个逻辑哈，你说现在这个说记者跟这个做空方就是恶意做空股市是犯罪行为，但是你想当初也是记者们也是通过舆论故意做高股市吧，这个逻辑是不是一样的？那做高的人要不要追究吗？ 但是有些这个股市的利好消息吧，它是可能由官方发布的，然后很多媒体它只是转载，然后相当于很多企业私下的消息他们也是有公开的渠道去发布的，就是每年要发表公司年报嘛，那记者从这个公司年报上再看到然后再把这消息传递出去，其实也是公司自己内部的行为，然后我觉得造成这个股市有大动荡的这些最大的原因你不应该去怪记者，因为事后证监会马上就出来辟谣了呀，然后你为什么你这个辟谣没有用，你这也得怪记者吗？是因为记者先发了这个事儿，然后你辟谣的力度不够才这样子吗？还是说大家对你出来说的这个话 大家可能对这个期望还不够，因为在那个局势之下， 还是因为你自己公信力不够是吧？你说的别人不信。 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了。 好，那我们来看看就现在的一些法学界的专业人士和资深的记者们他们怎么看哈。比如说贺卫芳教授，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他就说王小璐是记者，撰写发表相关报道属于职务行为，如果相关的报道涉嫌违法，首先是作为法人的财经杂志得承担责任。确实我们看到之前刚刚传出了王小璐被抓的时候，财经杂志社 他是发了一份声明的， 对， 但这回看不到他的角色，看不到他的影子。然后贺卫芳教授接着说，财经报道和股市震荡之间的因果关系必须严格的法律论证，就是刚才我引用到的几条刑法的这个说到的引起恶劣后果的，你必须得论证怎么样这篇报道就直接导致了这些后果，是吧？法学界也认同。最后一条，在司法未做出判断之前，媒体大肆渲染违反程序正义准则，这个我们已经说了无数次了。 嗯， 从之前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沈浩的这个新闻，到甚至更早之前我们讲过的种种吧，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卖淫啊，不是嫖娼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新闻上央视也好，这些可能它确实是犯罪，包括斯科派的律师，但是程序上是不是这样？现在你给人感觉还在司法过程当中呢，你就给他定性，他一定就是罪犯了。 对，而且、 这个、观感特别糟糕。 对，而且这个定性是弄到央视来，而且央视的定性很奇怪，就是你央视定完性之后，别的任何的媒体不会再有任何的异议。然后基本上你央视说完这个事，即使在过程中，央视就已经提前完成了司法审判，就给他定了罪了。 嗯，好，所以呢，刚才我讲到的是法学界的这个代表人物的看法。那么这个事儿一出来，在媒体界哈，几乎都是哀嚎声一片了，大家都非常的愤怒啊，非常的愤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很著名的报人，从前呢是南方系的评论员宋志彪先生，非常资深的媒体人，那也是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的作者，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看待王小璐的事件。 王小璐这个一个直观的印象呢，当然就是他上央视这个认罪这个模式的话，是在之前像二十一世纪的那个沈浩，再往前的话还有许多这个媒体人都被拉上去认罪，就是说央视他开创的这样一种也不叫开创吧，应该说是执行的这样一种媒体审判的这样一种方式，还是让同业比较愤怒的了，这是一个直观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说，之前要说这个要为这个股灾的一个阴谋论可能寻找到一些比较扎实的一个证据吧，那么现在抓捕这个王小璐，还有另外的一个中信，还有一些这个证监会的一些人员的话，可能是在揭开了这样一个就是说坐实之前的这样一个阴谋论的一个序幕。当然我不管他这个证据是不是扎实，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吧，我觉得这是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后追成的这样一个开始吧。 嗯，这个事儿现在网上也讨论的非常的热乎，我看到有几种还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吧。第一个就是说王小璐他这个怎么算是个人行为嘛？他是代表财经去进行采访，去完成他的工作任务的，这时候财经的角色去哪儿了？他的工作单位的角色去哪儿了？第二个就是说他在电视上承认的方法私下打听然后再主观判断也算是罪的话，那全天下的这些调查记者是不是都要被抓起来？ 对对，就是说这些担忧当中呢，其实包含着一种愤懑，就是说这种愤懑的话其实是就体现在就是说，你如果以是非感，以是非来判断这个王小璐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因为像这里面就是王小璐的这样一个事情上面其实有两层的含义，一层就是说他是私下打听，现在就是说公开的言辞是私下打听，但是我觉得私下打听这个四个字的话其实是耐人寻味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他是有王小璐有他的这样一个信息源，他不想披露这个信息源，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保护信息源的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的私下打听，其实你想一下，如果证监会开了一场会，他的私下打听的人是谁？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证监会的人。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私下打听的这样一个线索去追下去的话，可能会追到更多的人。那么现在就是说从策略上来讲，让王小璐承担这个私下打听的这样一个罪责，然后既保护消息源，也把这个事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切割和了断，我觉得这是私下打听的一个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是很清楚的，王小璐的一个报道行为，他是职务行为，他是通过三审，然后才通过那个财经网发布的。也就是说，首先的追责应该是一个财经的一个媒体一个机构，而不是个体。但是这样一个是非的东西，其实在新快报事件当中，其实已经被突破了。就是说，记者的话，发表这种报道的话，首先如果要受到追惩的话，首当其冲的是记者的一个个人，而不是一个媒体的机构。就是如果再往前推，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模式和这样一种惩罚的一个方式，其实从原理或者说源头上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追溯到一个重庆当时那个王立军的做负责当地的警务的时候，曾经是有提出过一个办法，叫做比如说如果涉及到记者报道一个警务人员的一个事情，那么就直接追成这个记者个人。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它不是一个，就是说是非感在王小璐这个职务行为上的一个消失，或者说没办法伸张，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逻辑在的，而且是有它的一个渊源在的。我觉得这是理解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吧。 那摊上这种事儿以后，王小璐的这个职业的前景你怎么 看？职业的前景的话，其实就取决于这个财经机构了。财经机构到目前的对外的一个表达的话，有理有节，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财经背后的一个支持者，应该是中国股市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创设者吧，实际上相当于背后其实是有这样一个联盟在的。那么这个联盟的话，过去当然势力很强大了，在胡舒立时代，包括胡舒立出走之后的时代，都有看出来好像是势力还是很强。但是从王小璐这个事情被打，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这背后可能是也有一些势力上面的一些此消彼长的一种感觉。就是王小璐个人的一个生涯的话，怎么讲，现在很难讲。你比如说他说请求宽恕处理，那么这个宽恕处理的话，是不是就一定会得到兑现，或者说会不会存在着这种坦白交代牢底坐穿的这样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都很难讲。但是媒体记者个人的这样一个职业生涯的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他所服务的一个机构能不能扛住这种压力。乐观的看的话，我觉得财经即使是受到了这样一种势力上的一个嚣张的影响，但可能还是有这样一个实力去提供某种庇护吧，但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一个期待吧。 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这次拉到央视去认罪，它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它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说你没有办法去通过这种是非啊，通过一种法治轨道上的一种是非去加以辩驳。因为之前他对股市或者说对股灾有一个定性嘛，就是他这背后是有一些人在做空中国，是藏着行动阴谋论。所以说他现在是要把这个东西做实，如果他不做实的之前的想法的话，那么其实就会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的能力会受到很大的一种质疑，他的治理能力啊，他的一个治理的一个诚意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吧。我觉得在这种形式的一个逻辑下面，可能还是会把这种是非问题、简单问题，其实会把它复杂化吧。你说什么叫恶意做空？其实像这些说法的话，本身就面临着就是说法律需要甄别的一个需要。 但是现在这种需要的话，其实是让位于更强烈的一个动机。 好，这个宋志彪先生我觉得也是话里有话，大家可以再去填充你的这个理解哈，就是所谓的他怎么样去复杂化，就背后他可能有更加深层次的一个动因。 嗯， 那其实现在充斥着很多的阴谋论啊，但是有些阴谋论我觉得可以分享分享，就是他我至少我读完我觉得还挺符合当下中国某一些的这个运行的现实和逻辑的啊。 嗯， 大家听了一乐呵，可能不见得要相信他。这个是一个法律的媒体人，我是在 Twitter 上面看到的，就说这个事儿有没有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就是记者根据单位的指派先参加一组封面报道，并且单独采访了这么一些人物，然后写了一篇文章。消息呢其实是有来源的，在当时旧事情绪那么全民高涨的情况之下呢，报道发出大家知道一定会有风险，杂志社也不可能没有评估。刚才宋老师也讲了，他起码是经过三审最后才决定发布。 对， 那么但是有可能就是说我发布的时候想不到问题会有那么大，就不知道后来股市可以烂到这个地步。但是官方呢前面已经说了嘛，他说是有人恶意做空，所以呢这势必换了是咱们是吧，你可能也会想，我都说了恶意做空了，我怎么样也要把这个事儿做实，就是我怎么样我都得找个替罪羊吧。 嗯， 然后呢但是就是监管机构的又声称啊不实的文章啊，这肯定呢就是这个他当下能够选择的这个最好的选择之一，因为大部分的股民可能也不会去怎么样去甄别你这个程序呀，或者你这个记者前面的消息源到底是哪呀，总之我就看了你这个报道，然后你害得我损失这么多钱，所以大家你甚至看到我也不知道那些评论是真的还是被一些水军发动的，像网易昨天出来这个事儿之后有评论说应该把那记者拉出去枪毙了是吧，这可能他就是那个气头上，所以他也不会去怎么仔细去分析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别的蹊跷的地方。那再一个哈，如果真的是按咱们刚才一直纠结的说财经杂志你的角色去哪儿了，如果正常的财经你要负责的话，那势必得有高管躺枪啊，对吧？ 对， 是吧？那主编、副主编或者其他那些高层，那要不要为了这个事儿就牺牲自己呢？其实这可能也需要。 你还别说，这个财经的创办人他还真不是一般人。财经的创办人叫王波明，他是原来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的儿子。当然呢，这次涉案的另外一个中信证券，他的董事长也特别有意思，他叫王东明，也是王炳南的儿子。合着财经和中信证券是人家两兄弟的这个主导下的两个公司。然后呢，你说到中信证券，我就觉得也挺冤的，因为中信证券现在是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原来是中金嘛，现在中信把它超了。然后变成最大的了，但是作为一个证券公司它肯定是有投资人的，对吧？它作为证券公司它首先就要对投资人的投资负责，如果说它在判断市场预期可能未来会下跌的情况下，它当然是在要一个合适的点把自己手里持的这些股票卖掉，那这才是符合对投资人负责的这么一条原则的。但是如果说你强制的让一个证券公司它不为自己的投资人负责，不把该卖的时候的这些证券卖出去，只是为了让大家的这个利益能够有保障，那我觉得这个逻辑真的是说不通的。 对， 另外一个就说到这个退出机制，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真的是说到很多国家在救市之后它都会退出的，而且你像咱们国内拿的这个救市的资金，像什么社保基金啊等等的，很多都是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但是如果说你拿这个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一小撮或者说一大撮股民的这个利益来比较，我觉得孰轻孰重你也不能一刀就切了，说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股民的利益，我们把更多的人的利益可能要放在稍后的位置来考虑，这也是不对的。 嗯哼，就是发展到现在吧，我们设想一个结果啊，就是说先把它向央视认罪搁一边，就是最后可能会这样，就是我认了罪，然后官方呢给了面子吧，确实我抓了，你看我逮到了，就是怪他们，这记者在那瞎写。然后公安那边呢可能会从轻发落，因为他说了嘛，希望悔过是吧，希望从轻发落给他机会。那监管机构其实也好交代，你看我都抓着了，这个凶手在这儿呢，就似乎就可以皆大欢喜了。但是这个地方会有问题在哪儿吧，你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儿，或者对方到底有没有底线，是不是你一定认罪了之后就一定可以从轻发落，对吧？尤其是在对股市要有个交代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知道上头不会给下一波任务呢？所以呢，这个事儿想想觉得非常的后怕，就是，几乎你看侦查权，他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司法审查，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之下，警方可以先剥夺一个人自由，然后呢，再让他几乎是陷入绝望的时候，让你在电视上公开认罪。你不说记者吧，你换了别的行业，你看现在已经律师已经有了是吧？ 嗯， 记者也有了，接下来还会不会比其他的行业再躺枪？如果是这么一个环境之下，每一个人他都有可能都是高危人群，别说现在做记者危险了。还指不定下一个行业是哪个行业。 对，反正啊，大家说话的时候都注意点，尤其是不要私下打听，然后不要主观判断， 不要随便拍照，是吧？这个毕老爷这还没拉到杨叔认罪呢。好，这个王小璐的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与此同时，在新闻圈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也聊过啊，当时这个应该是6月份的时候吧，辽宁日报他们发了一篇文章，叫做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就说高校老师呢资币中国，抹黑现实。那这个文章发出之后呢，引起很大热议，批评的也有，附和的也有。那六月份的时候呢，这篇文章他呢就参选中国新闻奖，并且是出现在网络的公示名单当中。最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新闻奖的获奖名单出来了，没有这篇文章。 对， 有的学界的老师啊，比如说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胡勇老师就长舒一口气啊，他说恭喜他没有获奖，因为他之前也是掀起了一些舆论的一些围观吧，就是说记协请不要这样评新闻奖，因为你不管是从新闻的这个专业的手法来说，还有他的这个立场来说，他可能都是值得商榷的。 嗯， 那如果把这么一个标准强加在这么一篇文章上，本身记者可能会记协他评选的这个机构可能会打脸，所以这个结果也引发我们对于中国新闻奖的好奇，是吧？一方面记者这么高危，你看动不动就被逮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样的报道，这样的作品，它还真的有可能获奖啊。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业的现实啊？等一会儿休息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来说说这个中国新闻奖哈，我看了看今年的这个获奖的名单和评委的名单，那获奖的基本上都是著名的党媒，那当然党媒之下呢也有一些地方的党媒了，除了中央级别的之外，像什么江西日报啊、四川日报、吉林日报、无锡日报、羊城晚报啊，羊城晚报这个算是我看到的为数非常少的市场化的媒体，像金楚网也是市场化的媒体。那其他的一些获奖的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一些媒体。那这个中国新闻奖可能我们听上去觉得如雷贯耳，就我当年也选过一些新闻课，一听说谁获得新闻奖几乎都对他会非常的膜拜。 对， 但是如果后期再看他整个的评选的一些作品的集锦和他的这个评选之路以及他的评委的构成的话，多半尤其是在经过后来市场化媒体，比如说南都他们也会弄一些新闻奖，你再把那些新闻奖的获奖作品加以比照对照的话，对前者的这个崇拜之情你就会蹭的一下陡然下降。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人家新闻联播也是中国新闻奖的。 对对对 对, 对，还是要膜拜一下的、啊、 对 这个。好，那这个新闻奖的它的闯关之路是怎么样的，先是单位自荐推荐或者他荐，然后再出评报送，再是记协审核， 接着是参评公示，然后再审核委员会审核，在评委会分组分项评议，在评委会集体评议，结果公示，最后呢，经过中宣部的批准之后，获奖情况正式揭晓。那如果不是因为辽宁日报的这个参选，可能大家都不怎么会注意这个中国新闻奖会、谁花落谁家，因为这可能体制内的人更加的关心，因为它直接牵涉到体制内的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的名利的情况，是吧？你得了奖之后，你又发奖金啊，你又升迁啊，这个等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展江老师的亲身的经历来得到印证。那说回他整个的这个奖项，看到很多的这老师，除了北大的胡勇教授，他表在微博上直接表达了他的还存有一丝欣慰之情吧。其他的一些老师，像云南大学的一位老师，他之前也是在网络上就是批评过，说不能让这样的这个报道最后获奖， 连新闻要素都不全。 对，新闻要素都不全，他的报道手法，就你一般一个调查报道不会出现那么两极分化的这个评价，对吧？ 也有啊， 你比较客观， 穹顶之下呀、 穹顶之下不是一边倒的好评吗？ 没有，也有两极分化，有人就认为他这是抹黑嘛，对吧？ 好，所以呢，这个情况应该就是折射出当下可能本来就存在着某一些所谓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撕裂，但是你单单就他的这些报道的内容或者报道的方式来说，绝对不可能。如果你是做了比较严谨和全面的调查，不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评价。 对，说实话，其实我觉得穹顶之下更应该拿这个中国新闻奖，因为在我们印象中，好像中国新闻奖它设立的初衷就是要奖励一些这样的报道。但问题是我们看到这个穹顶之下，它不但没有拿奖，而且在存活不久之后就已经被下架了。更搞笑的是，我们看到最近有一条新闻，就是说，8月28号，人民网的原来的总编辑廖红，他被调查，然后涉嫌到受贿，然后马上这条新闻一出呢，就有人给他扣上了帽子，说是因为他当时是柴静行贿他，让他从人民网首发穹顶之下、 啊、这哪跟哪儿啊。 对，但是后来当然这条事情马上就被澄清了，说这个事情有关调查、正在调查，肯定跟这个没有关系。然后但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好像有点恶意抹黑记者，好像对记者都不怀好意，为什么马上就能把这个事情给联系起来了呢？但是当然我们看到廖红他在播了穹顶之下之后，他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时他其实还在当总编辑的，就是因为穹顶之下一播，他就从这个总编辑这个职位上给卸任了，因为有很多非议嘛。但是 我觉得这个事儿跟今天要说的这个中国新闻奖可能是两码事，是吧？ 廖红也获过中国新闻奖、 哦、好，那好吧，这唯一沾边的可能就是他的这个身份问题，这是另外 一方面了。那总之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新闻奖他到底在业界还有没有公信力，或者他的口碑还有多少？那如果是在这个新闻业界和学界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嘉宾跟我们分析啊。第一位呢，还是请宋志彪先生继续来谈一谈。可以从像胡勇老师大家比较兴奋的这些反应入手，怎么看学界的某一种的欢呼声？ 首先，我觉得我不想。就是要提醒的是，就是说中国新闻奖其实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闻奖项，其实它是一个宣传意味很重的一个奖项。那么过度的谈论中国新闻奖，我觉得会不会陷入某种误区，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它被误用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认识上的一个误区，可能还是需要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是需要树立的。就是有些人为这个辽日的这样一个报道欢呼，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欢呼的人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些院校的一些教授，或者说从事新闻教育的一些人，或者说叫从事新闻宣传教育的这样一些从业者。我觉得他们的感知可能跟业界的感知会不一样，他会觉得这是对他们的呼应或者欲求的一种回复，一种正面的一个答复。我很理解这种欢呼，但是我记得这种欢呼其实是蛮不正常的，或者说是蛮畸形的一种状况。 具体怎么说呢？ 因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新闻院校来讲的话，它是应该教授学生是怎么分辨这个宣传跟新闻的一个区别的。如果这样一个区别能够，这样一种新闻教育的常识或者说新闻理论的常识 能够让学生能够通透的理解的话，或者说让大众能够通透的理解、清楚的明白的话，我觉得在辽日这个获奖和不获奖这个事情上面，其实都会有清晰的看法。就说这个东西是新闻的还是宣传的，它是作为新闻品、新闻作品去获奖，还是从宣传产品去获奖？我觉得这个问题本来是在新闻教育的阶段就应该解决的，反而是这样一种常识性的一种混乱，会带入到对这种现实问题的一个看法当中去。我觉得这种新闻学院的老师的一种欢呼，我觉得是在混淆或者说在加重这种新闻与宣传的这样一种关系的一种扭曲。我觉得这个其实很不正常，但是不正常的东西反而现在又是大行其道，成为一种正儿八经讨论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让人这个遗憾的事情。 嗯，就是中国新闻奖它到底在业界有没有一些口碑？ 其实中国新闻奖是这样，中国新闻奖的话，它对于这个你说的业界可能要划分来看。 嗯， 你在这个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前，或者说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后，其实新闻奖是面临着一个不一样的处境。中国新闻奖在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前的话，其实它是作为一个体制媒体内部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奖项，它是跟个人的一个晋升还有这个级别的划分还有业务能力的一个认证其实是一个息息相关的。基本上讲就是说，你拿到中国新闻奖的话，是可以在体制内媒体当中作为升迁的一个保障的，这、就是一个金字招牌。 嗯， 在市场化媒体出现之后，像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因为市场化媒体的话在风头上是压过了这样一个党媒，那么市场化媒体所确立的那些新闻标准、那种新闻专业主义，实际上是很受欢迎，获得了很大的一个市场地位。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新闻奖的一个地位实际上是，就是说它从名义上面来讲，是因为它有另外一种标准的衬托和对比嘛，所以说就显得灰头土脸的。但是即使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新闻奖它仍然是作为体制内媒体或者说体制内从业人员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然后在现在就是说市场化媒体以及它的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的这种氛围在消失，逐渐消失之后，那么中国新闻奖它作为一个确立这个党媒的影响力的一个标志之一的话，那么它的影响力又会被人为的一个抬高或者放大。当然从他的参选的这样一个作品的获奖的品质上来讲的话，应该还是就是说宣传品要多得多，有一些是少数的是符合这个新闻要素的一些作品，但是明显来说它的宣传的意味会更重一些吧。所以说直到目前为止，依然可以说中国新闻奖仍然是体制内媒体追求这个职业晋升的一个认证，一个主要的一个认证标准吧。 好，这个听出来了哈，宋志彪先生对于学界的一些欢呼啊，他觉得背后有很多不正常的地方。那我也把他的这个观点抛给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展江老师，我问他怎么样看待宋老师的这个观点。这次辽宁日报的这个报道落选，学界呢是有一种欢呼的声音，但是他觉得这种欢呼声音显得有一些的不正常。他说老师们可能要时时刻刻在新闻教育的时候，就是要不断的给学生灌输这么一个常识，就是新闻是新闻，宣传是宣传。在他看来，就是现在的这种中国新闻奖，它完全是成为一个宣传产品的这么一个展览会。 这当然是他个人的看法，因为宋志彪最近几年他有很多见解是有道理的，也是很深刻的。但是就这个作品而言，我不认为他所有的都是宣传啊。 嗯， 尽管我没有认真的看过今年的获奖作品啊，我不相信他所有的都是宣传。 嗯， 应该说宣传占了很大的比重，特别是那些官媒啊，特别是 啊，这个几级单位，啊，但是所有的宣传也不好说。另外，中国新闻奖也报过一些因宣传而出现的丑闻，啊，所以也给那些主办者和评选者敲了一些警钟。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嗯， 这个比如说过去参加中国新闻奖的广播电视作品中的广播作品，听说，他们为了这个在技术上的圆满性，啊，他们都是重新制作的节目，都是假的，特别是电台的作品只有录音没有画面，那有的就因为被发现造假被取消资格，当然可能有的没有发现，是吧？ 嗯。 那么在这边也出过问题，那有的报纸为了这个地方的第十级的报纸为了这个获奖，不惜这个把原来的报纸重印了一版，那拿那个新印的一版啊去摊平，结果公示的当天就被人举报，结果就没有停，而且很丢人。追加一两句啊，就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我们过去也一直是这么认为，中国新闻奖就是中国宣传奖，但这个看法呢应该说不是很严谨，但是我们这个批评呢也是对的啊，因为它整体的取向它确实是宣传为主的。我们过去我们说是记协啊，除了做这件事以外，它其实大家在心目中就没有它， 嗯， 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他地位也很低的。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获得新闻奖的人往往名利双收， 嗯 啊，单位里面这个奖金很丰厚， 嗯， 前几年就10万块钱，然后可能还会升官，还会怎么样， 嗯， 有别的什么好处啊？所以呢，削尖脑袋获奖的人很多。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这个中国新闻奖评选呢，往往会在不同的地方，由不同的媒体去承办。或者叫协办，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利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承办和协办单位要不要给他一个奖？人家出了那么多的钱，这个啊，出了那么大的力气，是吧？所以过去呢，这方面也是有人批评的。 嗯， 当然还有其他情况，比如说给评委送礼，我就听过这个摄影作品啊，这个当年这个中国青年报的这个资深的，现在是艺术总监吧，可能也快退休，蔡元光老师说过，就摄影奖的评委。十几个评委里面没有收钱的只有两个人，将近20个评委，18个左右吧，只有两个人。然后有一年他说的是大概是不知道09年哪一年啊，在南方啊，长江沿线的一个省份举行的啊这样一个活动，两个评委是谁呢？一个是他，一个是中国日报的王文兰。 好，这个展江教授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事实。我记得一个词儿，他说记协的地位很低的， 对， 但是这个奖你让他入选也是记协，最后让他落选也是记协。最开始让他入选的时候有人就说脑子坏了吧，这个记协这么一个作品争议这么大，是吧？最后好像觉得有点清醒回来了。但是记协这个角色到底是怎么样的，继续听宋志彪的分析。 中国记协他的就是说如果要具体到中国记协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其实有些东西有些信息的话，因为没有公开，所以说只好就是按照中国的这样一个形式逻辑去推。你比如说也有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辽日他推的这个报道，那么进入公示，那么只是进入初选，那么进入初选的话，那么对于一个参赛作品来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荣誉，他将来也可以说进入中国新闻奖的一个初评阶段，也是可以这样讲的。那么如果我们假设一下，就是中国记协他认为第一种可能，他认为这个东西不应该参评，不应该让他获奖。但是不应该让他获奖，如果你直接去把他打过去打回去，那么这个在中国人的或者说这种体制内做事的方法上面讲，应该不会这么做的，因为这个会得罪人。那么好，就让他进入公示阶段。那么公示阶段之后，其实就相当于从程序上其实是可以进行背后操作的。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公示的时候我把你这个作品拿下去，那么我可以有理由，就是说这个是社会的意见而不是我的意见。那么这是我们把记协假设为一个正面的一个担当的一个角色来加以推测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这种所谓的一个名义来把这个东西，辽日的这个东西阻挡在外，这是一种推测。另外一种推测的话，就是说中国记协他从始至终就是 像你说的脑子坏了。但是呢，在这个攻势阶段，因为胡勇老师他挑头然后做出的这样一种舆论的这一种喧哗，就是反对这个辽日进行获奖。那么他提出的理由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跟你们明码标榜的这样一个新闻奖的评奖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如果评了，那你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嗯。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辽日的这样一个报道的话，是作为去年底的一个舆论宣传产品来出现的，也就是说它是承担着在去年底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宣传任务。这个宣传任务从舆论的一个周期上来讲已经结束了，现在把它又重新搬出来，而且重新引起社会的一个关注，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把炮火从网上，从微博上面，其实又引到中国记协身上。那么作为一个所谓的宣传官僚来讲的话，其实对这种事情是比较忌讳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叫做什么顺势吧， 嗯， 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卸掉。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二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大概按照这种中国宣传官僚做事的一个逻辑的话，可能大概就是逃不过这两种方法。 好，两种方法，大家更加偏信于哪一样呢？啊，可能每个人的经验不同。 嗯，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回来之后呢，我觉得可以结合现在种种的这种新闻圈里面发生的事情，大家可能会对这个行业总体会觉得好像越来越走进寒冬的这么一个感觉，尤其是对于深度报道的记者来说。三条外新闻稍后见。Radio， 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听宋志彪的分析。综合来看哈，一个是王小璐的这个事儿，再一个就是像辽宁日报的这样的一些报道作品，它也可以堂而皇之的可能走进某些公众视野，甚至赢得一些掌声。 对， 结合来看，是不是整个如果是追求深度，强调一些调查性质的一些报道的记者来说，其实现在生存越来越艰难。 对，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其实体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潮流性的一个转换，就是说现在是宣传盖过了一个新闻，而新闻当中尤其以这种调查性报道所支撑的这样一个过去我们引以为自豪的这样一个专业主义的一个手法，一种媒体手段或者说媒体类别，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因为调查报道它的一个唯一的目的，或者说它的终极目的，它就是要求取真相，但是你又会发现求取真相这个事情会引发各种利益的这种触碰。当然我在过去这种利益的触碰是也会有，但为什么现在你调查报道去触碰这种利益的时候会变得更加艰难？那只能说对方或者说掌握这种真相，或者说对真相具有直接责任的这样一个利益方，他具有更强大的一个权利。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作为媒体的一些记者，然后承担的这样一个调查的一个职责向前推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走得越远，那么第一个方面你面临的这种当事利益方的这样一个阻击，第二个方面的话你会面临的这种媒体机构它不会给你提供以前的那种掩护那种帮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社会大众对于这个真相的一个需求可能也会比从前小得多，他们会认为你这是在跟政府添麻烦，这种声音的话现在是越来越多。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个调查记者他会面临着全方位的这样一种压力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孤军奋战的那种孤独感会非常的强烈， 而且还不仅仅就是说是一种职业上面的一种压力和紧张感。你记者或者说你那种调查记者更有可能像比如像王小璐这样面临着一种非常实际的非常粗暴的没有是非感的这样一种强力的一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会觉得你如果要在新闻的这样一个路上按照新闻的操作去做去调查，那么你会非常的沮丧的，就是现在的一个局面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如果还真的有志于进入媒体行业想做记者，尤其是想做深度报道记者的年轻的学子们，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我会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可能要认清现在的这样一个媒体的一个形式跟我们所汲取的那种新闻理想的那样一个时代的媒体形式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过去的那种传统媒体当中是广播电视报纸的一个风野的话，现在是不太适用了。现在我们是面临着这样一种传统媒体跟新兴媒体或者说社群媒体的一个转换。我会建议，如果具体的建议的话，其实我是不建议他们进入这种传统媒体当中去的。我是觉得应该在了解这种媒体形式的一个基础之上，我觉得因为有一些媒体先进的话，它实际上是分散在这种社区媒体当中去的。社区媒体所做的一个事情可能不是说非常完整的坚强的那种专业主义，但是它是把专业主义打散了打碎了，我觉得还是存在。就是找到这种先进媒体当中的先进媒体人，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做这种新闻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维持这样一种信心的。然后而且是在这种趋势之上，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一种趋势之上，那么等到这一个时间比如说3年或者说5年转换之后，我会觉得可能会不一样。当然这是你有就是我一定要从事新闻一定要怎么着，我觉得这是种想法。如果你对新闻没有感兴趣或者说对于新闻的这样一个职业付出没有心理上的准备，那么我觉得还是不要来参乎这个行业。我觉得可能生活方面反而会更优渥一些，舒服一些。 好，这是前辈的建议哈。那刚才提到的这个调查记者可能正在走向寒冬这么一个判断呢，其实不仅是宋老师的这个感觉，端媒体他们端传媒香港的端传媒他们做过一个还挺全面的这么一个梳理，叫做刺耳的声音不见了，中国调查报道的冬天。那大家在内地的话要看可能要翻墙，那我们可能下午会制作一条长微博吧，就发布在三立化新闻的这个微博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当做今天话题的一个延伸阅读去参考。 对，其实做这个行业真的是越来越不容易，但是大家的支持真的是很多时候让这些记者们坚持下来，也让我们坚持下来。 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